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近年咧就最滥用嘅两个词汇咧，一个叫做哲学，一个叫美学啊。咁我哋先讲美学啦，即系讲城市美学啊，或者呢个叫做吴宇森电影嘅暴力美学啊，啊，又或者呢个叫做寇比力克啊嘅电影嘅闪灵里边啊，呢、這个叫做恐怖美学啊等等。好啦，呢、這个我哋暂时唔讲住，我哲学嘅系啦。有时听到咧，即系呢啲，当啲特首啊嗰级嗰啲人咧，都成日讲香港嘅管治哲学，又或者咧喺选特首嘅时候咧，即系由于要故作高深，系嘛？嗱，我哋想请两位特首嘅候选人咧，各自讲下，喂，领导香港之后，佢哋嘅管治哲学系点？喂，管治就管治啦，有咩哲学啊？系嘛？咁我哋咧未来咧会走呢啲咁扮嘢嘅名词啊，系会分析啊。不过既然阿林郑都讲过叫管治哲学，咁我哋今日咧听到佢，即系有人引述，佢系接受西方文明国家某英文 传媒 CNBC 系啊， 讲咧就讲英文，咁咧就对方就问佢喂，呢、這个香港呢个武肺呢个病毒嘅疫情咧，搞到乌哩马叉等等，你觉得你自己香港管治嘅成绩如何咧？咁林郑咧就唔知系有啲高人教佢答啊，定系咩？佢嘅英文译成中文咧，系非常之有哲学意味。佢点讲咧？ 嗱，我翻译啦，咁啊。承翻你头先个问题，咁咧佢就回答就话：我只系咧，去安慰自己，呢啲系成日发生嘅事，因为女人咧成日被安排去做一啲最艰难嘅工作，而我咁啱发生喺我身上边，咁样， 呢一段说话，我哋由哲学嗰个层次。啊，系应该点样 interpret 点睇啊？你阿鲍生，你有咩高见？ 唔好咁讲， 点嗱？我首先话，喂，你系特首啦，香港嘅领袖，呢、這个香港嘅领袖咧，无论系男定系女咧，喺而家呢个拜登时代嘅政治正确，所谓男女平等同埋种族平等，系唔应该有性别或者肤色嘅强调。 嗱，我或者我又不厌其烦啦，即系定义先啦，即系哲学咧呢个字唔使咁故弄高深， 故弄玄虚 啊。其实哲学如果好简单，好简单， 你点睇？ 即系我认为我冇读过哲学嘅科啊，但系我理解就系一个认清问题 系。 去嘅思考方法，而跟住根据呢个思考方法咧，去解决问题。 啊， 讲完啦， 呢个讲得好好，系认清问题嘅思考方法，然后透过思考解决问题。嗱，呢个问题咧喺哲学里边咧，嗱你讲嘅呢个嗰个道理啊，嗰个方程式咁，但系呢个问题系可大可小。大者认识呢个问题，就最大哲学里边认识嘅最大嘅咩问题咧？生死问题。人呢从何而来，跟住呢系往何而去，呢个系哲学里面最大嘅问题，所以系一个思考问题嘅过程， 因为 同埋认识问题， 你要嗱呢部分都已经有排讲啦，不过都唔介意再开场白，因为发现问题呢个已经系一个哲学嚟噶啦， 系啊， 有啲人一世都唔会发现问题， 好似蚂蚁，好似浮游，佢一嚟到呢个世界，跟住可能活几日就死咗啦，对于佢嚟讲，佢从来冇认识到咩叫生，咩叫死，系嘛？我谂猫同狗喺某种程度上都系咁，但系只有人啊系万物之灵，系咪？ 系啦，咁点样去认知呢个世界啦，或者系发现呢个世界嘅问题啦，再发现人同呢个世界之间嘅关系嘅问题啦，或者点样去改善人同呢个世界之间嘅情况啦，跟住进而去思考啦，呢啲咪全部都系哲学咯，啊，唔使讲得咁高深嘅，啊，不过如果用翻头先阿林郑月娥咧去回应嗰、那个西方嘅采访嘅时候咧，咁你睇到佢嗰、那个，首先佢发现嗰个问题嗰部分咧，就出咗问题啦，啊，因为咧佢里边去讲话咧，佢成日要安慰自己，安慰自己啊，咁呢句。 呢句说话背后嘅哲学，我要括住啦。 系， 就系佢认为咧，自己系受到好多嘅委屈， 系， 所以佢先要安慰自己。嗱，第一句啊，嗱，呢个潜台词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所以咧，佢发现嗰个问题咧，第一步错咗，因为佢觉得自己好委屈啊，所以佢要安慰自己。 嗯， 咁啊，所以。即喺先唔讲嗰个性别嗰个问题之外呢，喺第一句里面呢，佢嘅哲学或者佢嘅思考方式呢，我就认为呢就有啲叫做偏差又好，错误又好啦。 咁仲有嗱，呢个叫嘅认识问题。 嗯， 认识呀，係咪 係。 咁我哋讲哲学咁就你要认识个问题呀，係咪 係呀。 好似你话喂，好似王子复仇记，当呢个哈姆雷特发现啊，佢个父亲系死于被谋杀，谋杀佢嘅系阿叔，而且潜围娶咗阿妈，然后咧佢要部署点样复仇嘅时候咧，佢有一段好著名嘅独白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话人到底系乜嘢嚟嘅咧？哇！这个、呢一个咧系被指为啊，系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以来啊，佢第一次系人啊。是面对上帝发出的自我定位的呼声。即是人呢不会再是吧，不会再在上帝面前呢是觉得渺小和俯首称臣。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他是人到底一件什么的建筑。 是什么东东来的呢， 什么建筑。这个本身就是认识问题。好啦，这个一定要你说那个，所以这个哈姆雷特呢、這个王子复仇记其实是一个哲学嘅戏剧嚟嘅，啲可以咁讲嘅，唔止系文学嘅。好啦，咁而家我问你，你话管治哲学，哲学你由认识问题开始。 系啊，你要认识嗰个问题，你先可以去实施管治噶嘛。 咁我知道咧， 俗称我哋叫对症下药。 呢、這个生跛咧，可以讲话系林郑小姐、林郑女士做特首以来啊，系一个最有神采嘅生跛。是吧，对不住，可能他是面对西方传媒那个英语文明呢，所以他才度到一句这样的神来佳构出来。总算是叫有些听有些睇头，就是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是他的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的 moment。因为他讲 woman 嘛，是吧因为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令我諗起呢个 Hamlet 啊，呢个好著名嘅独白。我估唔到係佢讲出嚟，但佢讲出嚟同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讲呢就天渊之别啦。係咪，因为你又得人哋问你个管治嗰、那个。 人哋问佢年年任啊，係咪呢个係一个好简单嘅记者嘅直接嘅答案嚟㗎嘛。 佢唔讲。 佢冇正面回答啦。 咁而家呢你又讲管治嘅问题。管治嘅问题咧，你冇答到你认识到，你冇答到你点认识呢个管治问题。然后你就讲到吓喺人类古往今来最困难、最哪吒嘅工作都系俾女人做。咁然后咧，偶然咧，我就啱啱撞中咗。 系，我系其中一个啦。 即系呢个咧，系典型嚟讲，系一个叫英文叫 spin， 叫做将呢件事咧系转移视线。就跳咗第二条线，你佢其某种程度系成功㗎。本来我哋今晚可以讲喂，警方突袭北角啊，第二次围封如狼似虎，如临大敌，就一路跑。即係我哋可以喺行政管理嗰度呢去讲呢个问题。但係而家呢得阿林郑提出呢个金句呢，我哋当堂随同佢一起提升啊，就讲到呢句说话里面嘅哲理嘅问题，係咪你话通唔通呢， 你边度通唔通先， 你话成句通唔通，同埋个嗰个多故之言系牛头不搭马嘴。 成句梗系唔通啦，一个攞住几十万一个月係咪，跟住屋企数银子现兜兜，而且有晒嘅咩官邸啊、司机啊，可以有咁嘅权力，甚至呢即系老公同埋仔女又拥有一个好优越嘅外国籍。咁你，我覺得呢啲係人上之人嘅生活，或者佢嘅處境啦，係好過我諗七百萬香港人。咁但係你既然係擁有一個咁高嘅權力，而且擁有咁多嘅所謂benefit 又好 ，assets 又好，即係呢啲咁嘅資產咧，你竟然咧一開句第一句咧就係即係講到自己咧好委屈啊！因為咧佢雖然冇直接講出嚟， 但系佢嘅意思就系、是、我自己喺个处境里边咧，啊，系即系唔好受啊。 首先呢个处境啊，系点样得翻嚟嘅先？ 嗱，佢话I just try to comfort myself that very often， 即系常常要安慰自己。 呢个佢个 monologue 系啊。即系呢个潜台词咪就系、是，即系佢一个人做咩要安慰啫、 嗯？ 安慰自己就系、是，即系佢一定系受到一啲冤屈啦。 I try to comfort myself that very often women are being left to do the most difficult job, and I happen to be one of them。 嗯， 啊，话呢句其实听落，即系都几 British 喎。啱唔啱？但个问题系唔系 事实咧？ 符系第一系咪事实？ 嗯。 第一咧就， 同埋你睇到佢认知个问题嘅 呢个 most difficult job 系咪个天强加降落嚟俾你啊？ 嗯， 定系呢个 difficult job 系你有份啊 ？Of your own making 啊？ 嗯， 例如呢个叫国安法，点样得嚟个国安法？ 系、 嗯、同你嘅施政撮联有冇关系？ 系。 第二呢、這个咁嘅温毒啊，啊呢、這个叫武肺啊，系嘛？嗱，我要再强调一次。我哋光明顶个舞费咧，系跳老舞嗰个舞啊。 嗯， 因为呢一次讲最 update 呢一 round 咧，系跳舞群组 spin 出嚟嘅肺炎瘟疫病毒， 嗯、 所以叫舞费。OK， 嗱呢个舞费系嘛，系同你林郑由头开始啊，旧年嘅处理手法嘅缺劣有冇关系？ 嗯， 例如第一波爆嗰阵时候，就叫你封关。但你下面嗰个陈肇始话，我哋唔可以对大陆封关，因为咧系会令到大陆13亿人对我哋有睇法。呢、 嗯、 句说话陈肇始喺今时今日敢再重复，唔敢啊嘛。 嗯， 点解唔敢啊？因为佢知道呢句说话冇逻辑噶，系嘛？好啦，跟住啦，你应呢个叫海员啊，呢、這个叫船东啊，嗰、那个协会啊，系喺嗰度开个窿啊。俾啲人咁样入嚟、 啊， 就唔需要啊呢、這个 豁免检疫 啊检疫啊，咁呢、个系咪你自己嘅决定啊？ 嗯， 所以你搞到今日香港咁 difficult， 呢个 difficulty 喺边嚟？喺边度嚟啊？ 嗯， 系 嘛？所以咧，即系我睇落去啦，即系 有可能啊！你话系武汉实验室，又或者美国，又或者收尾中国第三个讲法系来自意大利。而家最新嘅讲法，原来呢个病毒系来自澳洲 ，OK？ Originally， 系嘛？但系点样喺香港搞到咧？系 worsened 啊，同埋呢个叫英文叫 aggravated， 嗯， 啊，呢个系同佢自己有关系。 因为咧，我哋即系我哋都有个俗语叫自我实现啊嘛， 系， 即系呢个 difficult job 咧，或者呢个困境咧，系佢自我造成。因为由嗰个逃犯条例嘅修订开始。佢每一个位置都有佢嘅 exit point， 即係我叫做可以呢冚牌，或者係好似我哋玩鬼屋咁，你顶唔顺啦，有道门嘅啊，你可以喺呢度行返出去嗰、那个现实世界。如果去过啲鬼屋就知㗎啦，有啲鬼屋要日本嗰啲要成个钟先出得返嚟嘅。咁但係你坚持你每一步你都唔去听意见，唔理香港市民嘅反应，甚至国际社会。咁你最后推到无论係抗疫或者係呢啲逃犯条例，最后而家咁嘅处境嘅时候呢，呢、這个唔系人哋逼你嘅， 系 自我实现。 广告返嚟。所以呢，如果你拉扯到去嗰、那个无端端拉扯到嗰个性别嗰度呢、啊、就呢个系有少少系 right on 而家拜登政权嗰个白左嗰个成日玩呢啲叫 gender politics， 系啊， 咁咧唔知边个教佢嘅，可能邱腾华教啊，因为而家，你知啊，因为我哋光明顶系最早咧系指出呢个左交政治正确病毒，咁啊好庆幸咧呢几个月咧都好多人这个留意到而家美国嘅动向，其实美国发生咩绝对同香港有关。例如话特别呢个酝酿啊，系取消男女运动员啊嘅差别， 好似系嗰啲自己认为系嘛 吓，你只要自己认为你系女性 就可以参加， 但你生出嚟生理上系男人，你可以咧系参加女子队。嗱、这个咧系 外国包括美国的先例，我怕香港，我不要说我很怕，我不要说怕，怕有个主观判断。 嗯。 即是我怀疑很快香港特区政府的体育界是会呢要求模仿。你要要模仿。咁呢呢个呢就好大镬。所以呢个 gender politics 呢，你而家咁样透过一个香港嘅女特首强调呢个性别，用呢个 gender 嚟企图掩盖一啲我哋睇到一两年来好明显嘅施政失误嘅时候呢，就觉得唔係好舒服啦。 嗯，因为通常呢呢啲其实好旧嘅spinning 啦，或者叫大开视线。一方面呢，你係博取緊好多女性嘅认同，因为呢好多可能係都係收入低啊，或者係呢佢係要家庭主妇啊，或者係做緊一啲辛苦嘅工作嘅女性呢，咁容易希望博到佢哋同情啦。而同时间呢亦都暗示咗呢男性呢嗰种对于女性嘅压迫，因为呢你要佢係用咗 left 啊，即係将啲工作留低或者拍安排俾女性做最困难嘅工作。咁边个安排啊？咁梗係男性安排㗎啦。 即係佢度控诉。 唔通外星人咩？ 男性嘅吧。 係啦，即係成件事佢嘅 spinning 呢就係其实挑动緊，我认为啦。 佢挑动緊性别冲突。 性别嘅冲突。所以平机会系要处理。 边个安排俾你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安排这个实质委任这个特首这份工给你。 是。 在这句说话的语境里面呢，他是暗中在控诉紧包括中国主席在内的政治霸权。 喂，不止添啦。 是会安插一些最有意是安插一些最困难的工作呢是给女性做的。 那他用 most difficult 这个字眼，那 难道国家主席这份工是不是 most difficult 吗？是你那份才是 most difficult 吗？ 亦有这样含义。 是不是有这样含义先？即是你那份工难做过， 因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女人嘛他是男人嘛所以由逻辑上来讲，即是你那份工特首现在更过习做那份。 即是困难过主席做嗰份， 同埋咧有暗中有嗰个含义，就系主席靠海啦。 系啊 ，left 俾你啊嘛， 系嘛，拣个最屎啊，系嘛，最垃圾，亦都最坑最辣嘅嘢咧，拣个女人做。 嗯， 系咪咁？ 所以一得两个可能性，一系咧，如果有文胆就整蛊佢， 可能系 第一啊，第二，如果佢真系自己去撰写或者去自己去谂呢个答案咧。咁呢就暴露咗佢嘅内心世界，得两个可能性嘅啫。因为佢写一下人哋写。 我由哲学角度。 係咪逻辑嚟㗎嘛。唔通有外星人写咩？ 係呀。 唔会㗎，佢自己諗，一系就人哋写俾佢。 所以呢你话即係讲到呢个管治哲学呢个 term， 用呢把尺去量度。 好好玩嘅， 几得意呢。好啦，广告新闻返嚟再讲。好啦，咁由管治哲学嚟讲咧，睇而家呢个叫做发动第二波，叫突袭式围封小区。咁今晚咧，当衰嗰个咧就叫北角， 吓又冇话当衰系嘛，即系只系被密色到啊，被进行突袭式嘅封区啊，密色到 系密色，即系被选中啦， 系选中啦。 因为你睇到呢几日咧，自从呢、這个旺角嗰度第一波。呢、这个突击围封之后咧，就捉到咧系咪十几 十三个十三个？ 咁呢个就令到特首咧非常之开心。 嗯， 啊，即系咧呢个可以好似发现咗一个新嘅游戏，即系向棵树嗰度咧，砰一枪，换走一班麻雀，打死一只，跟住向苗苗去第二棵树，砰一枪又打死一只，就即系发现一个新玩具。好似一个三五岁嘅小男孩对住眼前几棵树咧，砰一枪，砰一枪。咁呢个咧就真系砰一枪咧，啲麻雀走晒就真系俾你做瓜只。咁呢个咧变咗几 rewarding 嘅。嗱，但系咧，你呢个词汇方面啊，呢个 language 咧叫做突袭式啊嘅围捕、围封啊， 嗯， 系咪？即系而家喺呢个左交嘅政治正确度啊？你觉得有冇冒犯性 啊？咁、哦、啊，当然系唔系好恰当啦、啊。即系你作为一个特首或者有官员，咁市民系你服务嘅对象 即使染咗疾病，都唔系一个罪名嚟嘅，甚至喺法律上边咧，佢都系冇一个强迫性嘅义务咧去进行检测嘅。咁你用一个突袭式嘅说话咧去形容嘅行动咧，咁系有一种冒犯性，即系英文叫 offensive。 即系呢个突袭性可能喺英文方面叫做confrontational。是对抗。 对立性。 对立性。 因为你用个袭字呢是有袭击的意思嘛。如果不是。 袭击对什么是敌人袭击。911恐怖袭击这个。 是啦偷袭啊偷袭珍珠港 啊 突袭安特比啊这些啊即是完全是对即是对等的即是不是对等即是对方的即是不是自己人来的。 地铁色魔空袭这个旅行客。 是你见到个袭字全部都是一些即是这些字眼是吧如果作为动词。 是 attack 的。嗯。那就当然啦这些这样的突袭式呢你没有那个字眼那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是吧首先不过呢就怎么呢他们现在这些政府做事呢特区政府的官僚做事呢是 one to one, 这个叫 single tracking。现在呢我们流行一个叫 multitasking。或者你想这些做的时候呢应该可以是 multitracking。怎么个 multitracking 呢譬如你走去送嗰啲食物包 ,ok? 呢个里面呢有出前一丁呢是五大包仲有嗰啲大陆出嘅豆豉鲮鱼同 午餐肉罐头啊。 午餐肉罐头里面有冇嗰啲二奶嗰啲好湿碎嘅啫粟米啊嗰啲咁呢咁呢嗱你睇下呢啲呢系采购至超级市场。是吧 或者 而且是集团式的超级市场。 批发商或者 是。批发商。咁嗱同埋呢你俾嗰啲嗰啲咁嘅市民呢呢啲系好基本嘅嘢。嗱如果我系特区政府点你横掂都封区封70栋楼然后嗰度呢几系咪48小时 有啊 ,48 小时。 48小时里面有几多餐呢就1、2、3、4、4餐。到与其你揞钱出嚟你买炸罐头啊去帮衬集团式嘅华润超级市场。点解你唔用啲钱啊就喺封咗嘅嗰区係咪嘅对面嗰条街去买返嗰度嘅茶餐厅嘅饭盒係咪 係呀。 甚至你突袭之后你就你突袭之前你喺附近嘅茶餐厅呢偷偷地叫唔好出声。保密就攞定 ABC 餐你每突袭嘅时候呢就走去嗰个每一户人家呢嗱你唔使驚而家我突袭式呢係围封你但未来呢个48小时呢政府请你係食以下可以 ABC 三个餐。 我绝对做得到因为呢。 咁而你咪帮衬埋下面飲食肆囉係咪嗰啲钱。你使鬼去买唔百佳或者呢个华润咩嗰啲出全一丁係咪喂你嗱买嗰度唔係平㗎喎。你睇睇嗰个礼物包嗰、那个食物包。 都系靓嘅牌子嚟嘅。 靓牌子嚟㗎喎。係咪咁你倒闭同埋啲人唔鍾意食㗎喎。是吧那里是不是一餐我几餐的那里 ,ok? 我想特别是啲长者啦即是你想下他们一向都对这些即食面啊罐头呢就不感兴趣的。咁同埋呢即是你提的方法我当时都有想啊即是譬如说以前电视台走去拍外景或者不要讲电视台拍外景啊譬如说一些偏远地方的地盘都有一些食物供应商呢是会做定晒啲饭盒。一车车一车车咁送过去你咪 take 囉你唔食猪唔食牛唔食鱼係咪都得㗎。咁啊甚至你可以俾居民有选择用一种比较人性化嘅方法。 人性化。 或者尊重啦。 譬如你封嘅时候你就可以搵一个车然后叫定晒唔同嘅饭盒A 就星洲米B 呢就呢、這个餐鸭饭C 就乾炒牛河然后呢有呢个叫冻咖啡热奶茶 ,ok? 啱咪然后呢就有苹果同橙三种。 呢种都唔止如果你阿陶生你话嗰种管治哲学呢如果俾我有幸可以献桥呢我就会派两架雪糕车落去添。 係点解雪糕 有啲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嗰啲。跟住你諗下嗰啲如果有啲細路仔特别係南亚裔嗰啲啊 即係住喺劏房啊咁樣。咁你檢測完咪送個雪糕俾佢囉。我哋細個剝完牙都食雪條啦。 有包劍仔送啦。 係啦。即係落去。 即係呢啲係 human。 即係 同埋呢送飯盒你點解你唔用埋佢 嗯。 譬如你叫警察。 係。 叫警察送啊。 嗯、 你就唔需要咧，围封嘅时候咧，叫啲差人如狼似虎，戴晒面罩，分分钟荷枪实弹，我唔知道有冇睇错啊，就全副武装咁咧系走啊。你个拍好似拍杜琪峰大事件咁啊，你可以揾啲警察休班，叫佢 O T 又着便装， 系咯， 然后一个便装嘅飞机出就挂住个牌嗱，敲门阿婆。我是警察嗱，我而家咧就帮下边嗱呢度你三种， 系啦，着便服， 系、哎，然后你推啊， 嗯， 推嗰个食物车， 嗯， 系咪？ 嗱，呢啲咧就唔识学啦。中央电视台咧定时定候有呢啲场面啦，啊，呢啲人民子弟兵咧， 哦，佢嗰啲系 propaganda， 你唔好理啦 ，propaganda 系嘛？ 咁你每区啊，你每区你封嘅时候咧，第一，你封嘅时候，围封嘅时候，你当然会对。嗰、那個區嘅市民造成某種不便，但係同時我亦都咧係益到隔離啊嗰啲飲食業嗰啲就業機會同埋一啲生意係咪？ 嗯，絕對啦， 啱唔啱啊？咁呢個叫 multi tracking 嘅一個 management 啊嘛，呢、啲就管治哲學啊嘛。 係啊， 佢唔係喎，佢點對點，佢係佢當一封嘅時候。阿林郑同林兆始睇个地图，净系睇见个豆腐干个画出 來。佢冇当里边嗰啲人系人啊，甚至佢唔会理解嗰个区里边嘅人嘅居民嘅组成。譬如话，我知道封嗰个区 里边系咩人咧？ 有间好出名嘅咖喱，嗰间咖喱咧就啲尼泊尔，即系啲可能嗰啲口味嘅，即系可能清真添，有啲就咁你咪呢啲咪最啱嗰啲少数族裔，享用，咁你咪。委托或者是跟这间公司的人讲。 你省了一些生意 他。他又有生意做啲少数族裔又觉得受尊重。 你在封那个区里面叫他自己供应埋都得的。 不得咯是吧 只要你戴口罩就得了是吧 是 啊。即是譬如我大吉利时我封重庆大厦我封上面 ,48 小时啫。我可以封的时候叫下面那些主咖喱那些呢你繼續咧，你唔准出去，但係咧，你可以繼續咧。 所以成翻關乎佢哋嗰個心態問題，你究竟當咗居民咧，係唔係一個即係大罪之身，定係一個唔需要享有正常生活 嚇？呢、這個咧就叫 食物嘅人， 講嚟講就離地啊。 嗯， 唔止係特區官員啊。 嗯， 呢、這個民建聯咧有啲高級幹部都係 點啊？ 當初你封個旺角嘅時候咧。啊！嗰啲人鼓噪不滿啦，咁其實啲民建或者某個政黨啦，話話你哋嗰啲屋企冇儲糧嘅咩？佢哋喺度話喂唔方便喎，我哋冇得出去買嘢，乜你哋屋企冇儲糧嘅咩？ 嗯， 喂大佬，你住得旺角啊、深水埗嗰呢啲 劏房啊， 劏房啊點儲糧啊？喂，你 有錢買都冇地方擺， 係咪要一個大雪櫃啊？係 啊， 咩叫儲啊？ 嗯 你是不是有雪柜有冰格先叫有得 住、啊、有啲劏房得一张床位 喂你住地利根德国啊 ,2400 尺啊咁就有储粮。 对咯双门雪柜。 劏房啊得个150尺我点样储粮啊 嗯。 是吗我所知道是好多的士司机啊佢屋企如果住个区啊就真系住劏房。住劏房是点啊日日啊当你唔围封嘅时候啊 嗯 就喺下面买饭盒日日餐餐清啊嗰啲食物而家好数以十万计啊嘅基层市民系过緊嗰种屋企冇雪柜亦唔需要雪柜 嗯 然后餐餐就近落去附近茶餐厅买外卖或者甚至七至十一你咪睇入到七至十一里面有鱼蛋系咪有面系咪有好多人企喺嗰度食，系咪一餐廿几三十蚊？ 嗯， 系咪？ 嗯， 咁啊搞掂啦。嗰啲劏房你根本唔需要厨房啊， 嗯， 亦都唔需要呢个雪柜啊， 冇地方嘛。 喂，而家好多人香港十年八载日日系过紧呢啲生活啊。 嗯， 你真系好意思问你屋企仲乜乜你冇储粮？喂，大佬你住喺南区港岛啊，你就梗系可以咁问啦。 系 ，你话死唔死啊？你话 嗯。 点解叫屋企冇储粮？好似我屋企冇买储粮，我嘅错，梗系啦。诶，呢个叫居安思危，吓、呢个未雨绸缪啊，咪好多成语掟出嚟咯，系嘛？呢全部离地，你话几大镬啊？系嘛？哇！你而家睇下九龙、旺角、 油麻地， 嗯， 新田地街，再上啲深水埗大角咀，你再睇另外嗰边土瓜湾码头围道、码头涌道、红磡，几多人住紧呢啲啊？ 嗯， 港岛都有啦，啱唔啱啊？筲箕湾啊，咩嗰度啊？ 系， 如果你一封嘅时候，系咪？你系唔应该喺个地图度当，就系当嗰度有一个豆腐干。你要谂下里边一栋栋嘅楼里边系人嚟嘅， 系。 是唔同職業、唔同種裔、唔同啊，同一階層啊，同一階層，唔同性別，甚至咧係有老人家、有細路哥。 係 裏邊可能有四百尺咧，係住緊咧一家四口。 嗯， 加埋個阿嫲。 嗯， 係咪？可能呢一家四口個阿嫲咧就住喺老人院嘅。 嗯， 個老人院咧就係、是、你一特區風嘅時候咧，嗰、那個一家四口個新抱可能聽日。就要準備緊啲餸咧，係拎去俾老人院嗰個家婆嘅。 嗯， 個老人院咧，可能就係喺你封嘅地方咧，喺北角個老人院，可能喺灣仔嘅。 嗯， 佢每一家人都有呢啲實際嘅需要。 嗯， 唔係話一堆數字。 嗯， 係咪？ 係啊，同埋唔同嘅需要咯，唔可以。 咁呢啲咧，就好多嘢其實你到現場，你而家現場你發現新嘅情形咧，你要現場執生。 嗯。 其实每一家人嗰家人有一个特别嘅状况， 嗯 ，OK， 嗯， 喂，原来嗰个系要洗肾嘅，啊，你唔知噶嘛，嗱，一系你就卧底做晒啲情报啊， 嗯， 系嘛， 我谂嗰啲特殊需要佢哋会照顾嘅，即系我睇新闻都话有啲有白事啊，都 白事 都可以特别处理， 但系呢个食物嗰啲就系啦， 系啊， 我头先讲， 但食物真系唔可以一刀切，即系你唔好净系派即食面同埋嗰啲罐头咧，就以为解决到。 嗯、 特别老人家咧，真系顶唔顺噶。 嗯 嗯， 唔系就是、你啊，当然我另一个角度，喂唔通餐使唔使鸡包翅啊？咁 嗱，呢啲又唔啱啊！咁样讲系咪？冇人话要鸡包翅啊？系嘛？ 唔系呢啲你知啊，唔系咁，唔而家呢个世界非黑即白嘅，你知啊？ 嗯， 好啦，广告翻咗。好啦，咁仲有呢个咁嘅瘟疫咧，到而家咧，咁好多人去做过呢个检测啦，系嘛，核酸检测啦，包括我啦，同你啦，上个礼拜啦， 冇错，嗯， 就托赖咧就冇事啦，系咪？ 嗯， 咁、 嗯、 但系咧，你而家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就系、是、当你做核酸检测得到个结果系阴性嘅时候咧， 嗯， 其实有两个可能， 系点啊？ 第一个可能就系你由钻石公主号到而家，福大命大。 嗯 啊！有李居明大师咧，系同你咧喺呢个播音室作咗法，由头到尾你冇领过嘢， 嗯， 冇沾染过任何病毒， 嗯， 所以你咪阴性， 嗯。 嗱，其实仲有一个可能， 系 一年来其实你沾染咗少量病毒，呢、這个少量病毒喺你体内咧，同埋你嘅体质配合咧，系足以 trigger 一个抗体， 嗯。系啊，发生过噶啦。 呢个病毒又唔会大量到令你有任何症状发烧。 嗯， 而家咧喺英国啊，就已经出现一个咁嘅群体。 嗯， 所以咧有位香港朋友移民咗英国，话俾我听，佢而家英国其实你睇啦，表面咧喺度好差，日日咧万几二万，但系其实同时有好多人口，有八分一人口咧已经有咗抗体。 嗯。 即是话阿 Boris Johnson 年几之前嗰叫 herd immunity 啊， 嗯， 就唔系嗰个理论啊，其实佢系行紧嘅， 嗯，佢唔讲， 唔讲，佢有八分一抗体咧，咁其实咧就胜利在望， 嗯， 嗱个问题就系我都记得咧，早几个月啊爆发到 bling bling 嘅时候，有好多市民咪入咗，即系有呢、這个同確診啊，離得近嗰啲人咪送咗入醫院啦，去查嘅，係、 嗯、 咪？或者有一啲人有輕微嘅症狀，醫院咧就發現你有抗體咧，就掟咗你出嚟，係嘛？ 嗯， 你記唔記得？ 記得，早期。 嗱，而家我就請問啦，跟住有好多啲疫苗啊，就準備打針。而家因為咧好多虛假消息，一陣又話唔知挪威嗰度死廿幾個老人啊，一陣又話面癱啊，一陣咧最大嘅問題係嗰啲疫苗唔夠，係咪？ 嗯。 咁系唔系你可以咧？系问一下袁国勇或者医生啊，将检测阴性嗰啲分开两组，一种系从无抗体，但系福大命大从未领过嘢嘅；另一组其实系有抗体，但系咧 所以呢你是冇靚過。咁有抗體嗰啲呀，我問一個好無知嘅問題呀，係咪可以慳返打針？慳打針呢你就免於嗰個叫做可能有副作用，無論有幾低嘅風險，同埋你可以將個針呀係讓俾一啲係從來未有抗體但係一直都未沾染過嗰啲人嘛。係咪呢度係咪有一層可以分呢？ 系咁睇下 分啊！你要验抗体要几多钱咧？ 系啊，睇下嗰个时间或者个钱嘅成本啊，呢样嘢啊，我谂私家医院咧系可以做得到的。 系私家医院嗱，這个我唔介意喎。 钱咯、 啊，嗱，当我喺商台帮我验咗嗰个核酸，我系阴性咧，我好开心、啊。 嗯， 但如果我就想知道我系阴性，系从来未舐过阴性咧，但系其实喺钻石公主号你咁嘅死仔啊，其实你已经领咗嘢，不过你好命 ，OK？ 嗯。 领咗少少病毒，跟住你一上岸已经有抗体，你唔知道。 嗯， 我都奇怪点解年纪冇事咧。 嗯， 咁我如果话喂，阿陶杰，你俾多3000蚊，你自己去私家医生再验多一次，即系再激多一次，就系、是、你有冇抗体。咁我揸住嗰张嘢， 嗯， 我揸住张嘢，我又可以出关上坐飞机去第二度咧。 嗯， 同埋又可以悭翻支针啊嘛，系咪啊？ 嗱，呢个系啱嘅，即系可以有咁嘅选择嘅固然好啦。不过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咧，无论喺美国同埋日本而家嘅情况咧，或者英国都系啦。虽然你话嗰啲群体免疫论啊，虽然而家都系一个政治唔正确嘅说法，但系暗中好似进行紧，甚至日本嗰边啊都讲咗一定要搞奥运。因为为了经济，有人已经讲出日本政府其实是牺牲紧啲老人家， 嗯、 因为佢死亡率咧通常都系老人。 唔好唔记得佢一个拍过游山自跑啊呢种电影， 佢宁愿系要经济同埋后生，佢不惜牺牲一扎。 佢对个生哲学嘅生死观系好特殊嘅， 同埋而家我哋成日讲咩清零啊，我唔中用呢个字眼，不过我当 咩零啊， 我当系先啦，就系话咪呢个冇个案啦。或者一个案降到一个低点啦，咁系唔系好期望好似沙士咁样消失呢？但系好有 病噶啦， 好有证明而家呢个病系唔会消失嘅，将会喺我哋个世界里面咧系存在，好似感冒、 免疫啊， 好似流感咁样。 系咁啊，所以你而家你迟早咧。你都要想 find out 入边啲人有。 其实下一步唔系淨系所谓抗疫，系其实系要諗下点样去面对呢个病将会喺我哋人类嘅社会包括香港。 佢系。 系年年都会有㗎。 嗯。唉，大王。 系呢个问题呀，反而系。 大王。 而家虽然即系大家可能唔想諗住啦，唔想面对住啦，但系即系我。 佢个撞击波一 ,hopefully 呢就一年低过一年嘅，你加埋有抗体又或者。即系已经能够适应系嘛，心理上点点点，但系呢个系可以同时做噶嘛，系嘛？ 系啊， 核酸检测如果系阴性，系从来冇嘢嘅阴性，一定有抗体嘅阴性。听晚晒点？